瑞士朝鲜委员会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8月3号发表联合声明，谴责强盗美帝国主义者穷凶极恶的活动，说他们提出什么朱比特计划，并决定在南朝鲜设立一家生化武器实验室，来研究致死率极高的猛毒性细菌。